台歌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借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老脸也是脸呀，他怎么就不知道自己的脸皮有多厚呢？汤爷真想照这张老脸给一拳，但又觉得怪恶心的。吃糖，吃你个头！汤爷心里骂道，但他实在没闲心跟像王秀兰这样的这些人去怄气，他甚至连看他们一眼都觉得回眼。快了，等着吧。汤爷是带着递葛的意味说这话的。王秀兰没有听出他的话外音，接过话茬呵呵笑道：“汤爷的婚礼可得好好热闹热闹，居委会出面，我们舞蹈队给你演一场。”姥姥的，您快饶了我吧。汤爷不想再跟他斗咳嗽，本来是来问正经事儿的，让王秀兰给搅和的没了心思。汤爷赶紧跟在一边看微信的小季打了个招呼，离开了居委会。这么多年了，这王秀兰怎么还那德行啊？汤爷走到王秀兰住的院门口，不由自主地往里瞄了一眼，突然想到了自己，是不是也跟王秀兰似的，这么多年原来是什么模子，还那样，招不招年轻人讨厌呀？想到这儿，他猛然意识到戴云对自己的怀疑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？他是年轻人呢。中午，汤爷在阁楼吃了一碗炸酱面，因为昨天晚上的酒没少喝，所以他只吃面没要酒。其次，看着他吃饭没点酒，觉得挺纳闷。汤爷又没去上班，戴云丢的那个珐琅盒让他六神无主，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。俗话说，闷来愁长困睡多。下午，汤爷在家里一直睡到4-5点钟，迷迷糊糊听到门外有人敲门。他揉了揉眼睛下了床，开门一看，是两个陌生的小伙子。一个小伙子说：“大叔，我们是饭店的保安，饭店保卫部有急事儿，让您去一趟。” 保卫部有事儿？陶部长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 他在外面开会，回不来。 是啊，是他派车让我们来接您的。 他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，真是。汤爷将信将疑地嘟囔了一句：“ 好吧。等我换一下衣服。” 去饭店，汤爷必须要穿上西装，时间紧，他没打领带，跟两个小伙子出了院门。胡同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吉普车，两个小伙子让汤爷上了车。车上除了司机，还有一个挺壮的胖子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。汤爷上了车就觉得气氛不对，没容他说什么，胖子说了一句：“给他办上。”汤爷身边的两个小伙子突然上去反剪着汤爷的胳膊，用绳子给他绑上。紧接着胖子拿出一个黑头套，把汤爷的脑袋给套上了。汤爷正绷着，在车里大喊大叫起来。胖子从身后掏出一个木棒，照着汤爷的头就是一下，然后骂道：“ 再敢闹腾，棒子伺候。” 这一棒子打得汤爷只觉得脑子天旋地转，不敢再言语了。疼，但棒子打在脑盖骨上，这是人身上最硬的骨头，他闭闭眼就过去了。其实他不闭眼什么也看不见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汤爷他只觉得汽车一直在开，开到哪儿他没法知道，但绝对不是饭店，几个小子也不是饭店的人。这不是绑票吗？绑我？我他妈还有被绑票的资格吗？汤爷心说了，我的全部家当还不够富豪们买条狗的，绑我他们犯得上吗？那这几个小子想干什么？汤爷猛然想起戴云丢的那个珐琅盒，也不知道他中了什么邪，认准了那盒是汤爷偷的。难道这几个小子绑他是因为这个茬吗？后排座上的两个小子一直攥着汤爷的手，他感到难受，正蹦了几下，脑袋上又挨了两棒子，打得他连叫了两声，不再吭声了。汤爷活到这把年纪，头一次遭人绑。之前他在影视里看过绑票的情节，遭绑的都是有钱人的老婆或孩子，绑走之后找本主索要钱财，给就放人，不给对不起就宰人，也就是撕票。你们绑我跟谁要那珐琅盒？再者说，为了一个珐琅盒你们敢要我人命，值当吗？汤爷闭着眼睛想象着他们下一步会怎么收拾他，但都是胡思乱想。汽车开了有三四个小时，车里闷热，汤爷身上冒了汗，而且越来越感觉喘不上气儿来，憋急了。他正要挣脱的时候，车停了下来。车上的那几个人大概也感到憋得慌，打开车门急忙跳了下来。他们在车外抽了一根烟，才把汤爷从车里拽出来。那个胖子说了一句：“把面罩给他撤了。”随后有人把套在汤爷脑袋上面的套撸了下来，汤爷这才知道天已经黑了。不过秋高气爽，那天的月亮很亮，一阵很硬的风吹过来，汤爷打了个冷战，发现这几个小子把他带到了山上，但具体是哪儿他看不出来。胖子走过来对汤爷说：“大叔，让你受惊了啊，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？”虽然在山上感觉月光很亮，但天色太黑，汤爷看不清他的脸，但能听出他的外地口音。他冷笑了一下说：“你们不是说饭店保卫部找我吗？”胖子旁边的一个小子说：“ 废话，不说保卫部你能跟我们出来吗？你们想怎么着吧，咱呀别费唾沫了。” 汤爷突然拿出了爷劲儿：“ 有什么话呀，至于把大爷给绑到这儿来吗？”“好好好。” 胖子说道，“ 咱们呀先礼后兵，你这老家伙呢也别装傻，我想你不会不知道我们找你是什么事儿。”“ 知道，不就是戴云小姐的珐琅盒没了吗？”“ 对，我们今儿啊就为这事儿找你的。你说实话，那盒是不是你拿了？” 我要说我没拿呢？ 老头，你就别装了，那盒里的东西是值钱， 但那颗宝石是在国际拍卖会上过拍的，上拍的东西都有记录，你拿着它也卖不了，何必呢？你拿着它不敢戴也不敢卖，它还值钱吗？ 别跟我说这个啊，那珐琅盒我汤爷压根儿就没见过，你们凭什么说是我拿了呀？ 凭什么？那包是留在你们家的，你说你没拿，那是谁拿了呀？ 说不出来，就是你拿了。 嘿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叫邹世杰呀？ 你别管我是谁，说你拿了那个珐琅盒放哪儿了？ 看来这胖子不是那个姓邹的，姓邹的是美国籍，说话不至于这么粗野。汤爷想了一下说， 放在哪儿了？我看都没看过，我能放在哪儿？我还想问你呢。 胖子凑近汤爷，变了一种口气， 大叔你就说了吧， 你说出来，我们几个把你送回城，咱们吃大餐，一切都了了，多好的事儿。 东西我没偷没摸，连看都没看过，我说什么呀？ 好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 一个小子在旁边愣磕磕地说， 这老家伙嘴还挺硬，别跟他啰嗦了。看来呀，不打是不行了。 胖子突然走到汤爷跟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西服下摆，迎面就是一拳。汤爷没防备他会下手，这一拳把他打躺下了。紧接着另外三个小伙子扑了上来，有用棍子打的，有直接上脚狠踢的。没几下，汤爷脸就成了血葫芦，但汤爷这会儿脑子还清楚，他是从小在胡同长大的，他哥是老炮，小的时候他哥带胡同里的孩子出去打架，他也去过，知道打架最怕倒，人一倒再有本事也完菜，所以他猛然抖了个机灵，喊了一声， 别打了，我告诉你们那东西在哪儿。 这一招果然奏效，这几个小子听他说出这话，立马住了手，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。胖子走到汤爷跟前，冷笑着说， 我们就知道东西是你拿了，说吧，你把它藏哪儿了？ 汤爷缓了一口气对胖子说， 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 胖子不明就里，以为汤爷真跟他歇底呢，身子往汤爷身边凑了凑，刚刚挨近汤爷，没想到汤爷卯足了劲儿，照着他的裤裆就是一脚，胖子哎呦一声倒在了地上。这一脚实在太猛，搭上寸劲儿，汤爷事后才知道把胖子的一个睾丸给踢碎了。紧接着汤爷又照着胖子的脑袋狠踢了几脚，他从小就知道打架的招数，一个人跟五六个人对打，你肯定打不过，好拳难敌三掌，但你只要瞄准了一个人狠打，自己再挨多少打也就够本了，同时对其他人也是震慑。那几个小子本以为这个瘦老头不堪一击，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，看胖子被打倒在地，他们急了眼，挥着棒子照着汤爷没头没脑地抡了过来，加上脚上踢踹，汤爷哪是他们的对手啊，扑通倒在了地上。接着拳头和棒子像雨点一般打过来，汤爷很快就被打晕了。这时胖子忍着疼从地上爬起来，喊道， 就差不多得了，留着他这条老命。 汤爷此时已昏死过去，胖子走到汤爷身边摸了摸还喘着气儿，于是指挥那三个小子把汤爷拖到公路边撒手不管了，然后他们借着月色 开车回到了城里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汤野的救赎。 这里是离门头沟王平煤矿不远的谭平路，也就是王平到潭柘寺的公路。谭平路实际上是盘山公路，因为王平煤矿早就关了，所以这条路夜里车很少。汤爷被这顿爆窜打得彻底弹了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公路上。这时候如果开过一辆大货车，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。但他命大，那天夜里居然没过一辆车。山上的夜里寒冷，虽然刚刚十月份，但露水在草上已经结了霜。夜里两三点钟，汤爷被冻醒了，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，伤痕累累，稍微动一下就钻心的疼。他又渴又饿，知道打他的人已经走了，但他不能在这里久待，再过几个小时没被他们打死也冻出个好歹来，所以即便走不动也要爬着活动身体，否则就会被冻出大病来。于是他咬着牙一点一点往前爬，因为是山路，他很容易辨别出哪是上山哪是下山，要想找到能解救自己的人，当然是往下山的路爬。爬了有两个多小时，天蒙蒙亮了，他越来越觉得有希望。果然在凌晨六点多钟的时候，汤爷遇到了几个爬山的驴友。这几个驴友见汤爷鼻青脸肿，浑身血迹，以为是遇上了劫道的，但汤爷没跟他们说实情，只说自己迷了路，从山上摔下来。驴友心生怜悯之心，又给汤爷水喝，又给他干粮吃，最后还给了汤爷100块钱打车钱。吃了喝了，汤爷身上有了能量，也能站起来了。这时才发现，西服已经被那几个小子打得不知去向，身上只剩下衬衫了。这会儿他已然顾不得自己的形象了，跟驴友问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，原来这地方他以前来过，实际上离北京城里不太远。他谢过驴友，挥手告别，自己找了根木棍拄着下了山。在王平村口，他打了辆出租车，一蹦子回到了城里。汤爷回到家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，难道遇上贼了？什么人这么大胆？他猛然想到了戴云，是不是他派人到他家来找那珐琅盒呀？到这会儿，汤爷才明白那几个小子为什么要把他拉到门头沟山里，感情这是戴云玩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他心里暗笑，真没看出来这么小的岁数会如此诡计多端，行，用到汤爷头上了，但是跟我斗法你还嫩点。屋里虽然翻了个底儿掉，但汤爷家大多家具都是他爸爸留下来的，明面上的东西也是老掉牙的玩意儿，入不了现在年轻人的眼，屋里真正值钱的东西很少。汤爷忍着身上的疼，细看了看被翻过的东西，几乎没动。抽屉里的一块金表和几百块钱现金都原封不动地在那儿放着，看来这些人确实是奔着那个珐琅盒来的。汤爷家的箱子底在里屋地下放着，几年前院里闹过一次贼，贼不走空，院里的六家住户无一幸免，当然损失有多有少。汤爷家让贼顺走了桌上的几百块零钱，还有几件衣服，箱子底放在了床底下，贼 却没看见。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铁箱子，里头有汤爷的几十万元的存折，还有他爸爸留下的几根金条和两块白玉。真正让汤爷认为是宝贝的是子玉留给他的一条翡翠项链。有过这次历险，汤爷长了心眼儿，在里屋床下抠了两块地砖，在下面刨出一个长方形的空间，把那个小铁箱子放进去，上面再铺上底砖，谁也看不出来。汤爷把地砖起了，拿出箱子，看到所有的物件都在，心里踏实了。贼进家门了，但没丢东西，让汤爷心里还稍许有点安慰，身上还隐隐作痛，这时他才想到去医院。汤爷到医院一照片子检查，才知道自己的肋条骨折了三根，而且皮有血肿，后脑勺还有个一寸多长的口子，愈合不上，缝了十多针。大夫看了他的片子问道，怎么搞的呀？ 没留神摔的。 大夫看了看汤爷，扑哧乐了，摔的？你倒没说磕的。您想，汤爷瞒得了别人，瞒得了大夫吗？跟谁呀？这么大仇，没把你给废了，算你命大。大夫一边给他开药，一边说：“跟谁？”哎，汤爷苦笑了一下，跟谁呢？他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清。不过你这抗击打能力够强的，以前练过吧？大夫看上去有50多岁，是位北京人，爱聊。汤爷临走时，大夫站起来冲他笑了笑。这句话让汤爷听了感觉像吃了止疼药，他不由自主地又挺起了胸脯。四个小伙子愣没把他给打服，爷就是爷，他心里真想给自己发一个大奖杯。虽然大夫嘱咐他暂时别喝酒，但汤爷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酒。他路过超市，买了两瓶酒和一袋子下酒菜。回到家，他把自己灌醉，昏昏沉沉睡到夜里，口渴难受，咕噜咕噜喝了几杯子凉白开，才渐渐清醒过来。坐在沙发上想了半天，才明白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戴云来到汤爷家里，得知汤爷因为自己挨了打，戴云为了表示心中的感激，居然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汤爷的起居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